观保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身世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沁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杨森找到安枕，打算把他挑好的那些声优的声音推荐给杨森，好让他挑一个他们动漫的女主角的声音。我明白，我只是提前为下一部作品做准备。安枕轻描淡写地说着，咽下了最后一个小笼包。安枕站起身，将餐盒重新盖好以后扔进垃圾桶，擦了擦桌子，转身走进厕所。从厕所出来以后，杨森注意到他脸上还贴着一块面皮。别动，王老师。杨森抽出一张纸巾，想要为安枕擦脸。这时休息室的门突然打开了，方木影闯了进来。杨老师，你的电……方木影被眼前的一幕震慑住了，他指着愣在原地的安枕和杨森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你们也太明目张胆了吧。我虽然不是反对这种事，但是在公司里…… 什么呀小影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杨森连忙解释。 哎呀，你们继续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。 方木影一边捂着眼睛，一边识相地离开休息室。 安枕抢过杨森手里的纸巾，自己擦拭掉脸上的脏东西。 杨叔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快找个女朋友吧。你家房子那么大，又刚刚装修好，可别独守空房啊。 说完，安枕便走出休息室，只留下一脸莫名的杨森。 哎，我说安老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啊？你年纪比我还大呢。 杨森不甘心地追了出去。吃完午饭，安枕回到办公室旁的小房间，从抽屉里拿出新换的雾面屏笔记本电脑，戴上耳机认真听起了声优们的试音。这个房间是他的专属工作室。安枕作为知名漫画家，生活却非常有规律，而且他总是尽可能地把生活和工作分开，因此安枕从来不在家里创作， 而是特意在曼岭的别墅里租用了这么一个小房间，平时就待在这里，把门一关，拉上窗帘，像囚禁自己那样专心画画。而比起用电脑手绘板来作画，他更喜欢使用专门的蘸水笔在稿纸上创作。两个小时以后，杨森推开门，马老师，怎么样了？安枕面无表情，我都听完了，挑中谁了？安枕却摇摇头，都不行。 都不行？不是吧，我觉得有几个很合适啊。 你真的都听完了吗？自己精挑细选的声优被安枕全盘否决，杨森有些诧异。老实说，这些声优的声音都很好听，但配好一个角色，不是光声音好听就行。安枕的语气很认真。案件的女主角是一个遭受各种磨难，内心却十分坚毅的女子，但最后仍然被绝望所吞噬。这里面没有一个声音能表现出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的。 命运走向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些只是试音，声优们还没有完全看过剧本，一时无法拿捏住角色特征，这很正常啊。 不，有些东西是天赋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就像你的编辑才能和我的漫画创作才华。安枕很坚持。 你还真是谦虚啊，安老师。 杨森无奈地摇摇头。 我不管啊，我给你一天时间，你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声优出来，不然进度就来不及了。 杨森有些不悦地关上门，安枕却不以为意。他的字典里没有凑合这两个字，只有宁缺毋滥。因为中午吃的小笼包有点咸，安枕有些口渴，他走出工作间，想出去买他最爱的柠檬汽水喝。刚要离开办公室，安枕却被方木影叫住，对方要请教他一个分镜处理上的问题，安枕就来到方木影的电脑前，细心地为他讲解开来。问题解决以后，安枕准备离开，脚却不小心绊到了插在方木影电脑上的耳机线，耳机被拔了下来，电脑里的声音突然变成功放传了出来，而一个意外的声音让安枕沉寂许久的鼓膜震动了一下。 小影，在听什么呢？ 方木影涨红了脸，迅速插上耳机抱怨： 哎呀，安老师，你这是偷窥隐私啊。 不不不，我对你的隐私没什么兴趣啊， 我只想知道刚才那个声音。 哎，你不会在听 H 吧？ 什么 H 啊，这是一部正规的广播剧，是恋爱题材的，最近特别火， 人家只是很喜欢女主的 CV 而已。刚才公放的那句话是女主的声音啊？ 不是啊，女主的 CV 是翟文，乐音的人气声优，刚才那句是个小配角。 声优我不认识，我看看啊。 方木影在网上搜了搜这部广播剧的配音人员表，这个 CV 好像是网配出身，在网上人气还行，但在业界知名度并不高，几乎没配过什么动画。再让我听听他的声音。安枕就像在无数玻璃碎片中忽然发现了一颗钻石一般雀跃不已。配音公司乐音位于市中心的某个创意园区，园区的一楼被打造成略带文化气息的办公间和录音棚。中午时分，钟可独自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吃饭，面前的玻璃圆桌上摆着一份麻辣烫，里面只有一些素菜。最近发生的事让钟可心力交瘁，连吃东西都失去了胃口。夜晚睡觉的时候，陆哲南惨死的画面总会浮现在他的眼前，让他彻夜难眠。恐惧和不安支配了钟可的情绪，使他在工作时也无法集中精力，令他接连丢掉了好几个角色的配音。钟可随意夹起一根菠菜放进嘴里，他现在迫切地想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，将状态调整好之后再去工作。 但生活的压力并不允许他这么做。 钟可饭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刚录完音的翟文走了进来，手里端着一个盛着寿司的塑料餐盒。翟文是乐音的头号 CV， 他接的都是时下最流行的动画、游戏、广播剧中的高人气角色。这个皮肤白皙的姑娘年仅20岁，身上总是透着一股高傲之气。 喂，我要吃饭了。 看见钟可坐在沙发上，翟文有些不高兴了，那个座位一直是他坐的。钟可愣了一下，抬起头扫了一眼四周，明明还有这么多可以坐的地方， 那边也可以坐。 钟可指了指边上的一张沙发， 这里一直是我坐的。 翟文脸色一变，执意要坐在这里。 可是 眼看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儿，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，用近乎命令的语气对钟可说， 钟可，赶紧把椅子让给翟文，人家下午还要去参加试音呢，时间紧，让他赶快吃饭。 这位身材发福的中分头男子是乐音的事务总监，也是钟可的上级领导之一。平时钟可在乐音不太受人重视，入职一年多却一直扮演新人菜鸟的角色，而明星般的翟文广受簇拥，像宝石一样被捧在手心里。虽然心有不甘，钟可还是忍住委屈，默默拿起吃到一半的午餐，坐到了其他座位上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沁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翟文睥睨着钟可，坐上自己的御用沙发，翘起二郎腿，晃荡着脚上的高跟鞋，享受起高档寿司来。 啊，你慢慢吃啊，有需要叫我。 从名义上，事务总监也算是翟文的领导，但对待下属却如此低声下气，可见翟文在乐音的地位之高。 哎呀，这寿司可真难吃。 翟文把每个寿司都只吃了一半，将剩下的重新扔回餐盘里。 肖总监，您最近也辛苦了，这些都给你吃吧。 哎，好好好，好嘞好嘞。 事务总监捧起餐盘，直接拿起翟文用过的筷子，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剩下的食物，样子活像一只得到主人奖赏的狗。望着这一幕，翟文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。 我吃剩的东西那么好吃吗，肖总监？ 他揶揄着问。 好吃，真好吃，别人要吃还吃不着呢。 事务总监笑嘻嘻地咧开嘴，露出蜡黄色的牙齿。本就心情郁闷的钟可瞧见这一幕，更是感到一阵反胃。尽管没吃多少东西，他还是决定放弃眼前的麻辣烫。结束不愉快的午餐之后，钟可本想去录音棚练习一下刚刚接触到的新角色，却被肖总监叫去了办公室。钟可内心涌起一股不安。 哎，钟可呀， 肖总监捏了一根牙签，漫不经心地踢着牙， 你最近这状态不是很好啊，很多客户跟我投诉说你录的角色问题很大呀。 最近发生了点事儿，对不起啊。 钟可羞愧地低着头。 我会好好努力的，这次天使塔里的角色我一定好好。 这个角色我要你配了。 总监的语气十分淡漠。 我就想跟你说一声这事儿，我推荐了其他声优了。 不用我。 钟可仿佛挨了一个晴天霹雳。 为什么 啊？天使塔是个大项目，对公司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。 你最近的状态不适合录角色，我会给你安排录一些绘本，就这样吧，没事了。 总监摆摆手， 下午我带翟文去试音，你去忙你的吧。 钟可还没想好接什么话，总监就带着一个公文包离开了办公室。第二天，走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，钟可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要辞职。原来以为入职乐音以后梦想会离自己更近，可不曾想到现实会如此艰难。深不见底的挫败感让钟可忍无可忍，这一刻他终于濒临崩溃。至少现在的自己无法胜任职业声优的工作，陆家命案也好，翟文的盛气凌人也好，这些或许都不是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主因，是自己还没有做好踏入社会的准备。在做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，钟可决定先回老家休息一阵子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这样既可以离开陆家宅这个发生过恐怖杀人案的不祥之地，又可以趁这段时间重新调整自己。来到公司以后，钟可简单准备了一封辞职信，深吸了一口气以后径直走向事务总监的办公室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肖总监突然站了起来，两眼放光地望着钟可。 哎呦，钟可，你可来了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快坐。 总监亲自搬了张椅子到钟可面前，脸上洋溢着兴奋之色。 肖总监， 你要火了。 什么什么火？ 钟可完全没听懂他的话。 你可真了不起啊，钟可。 肖总监眉开眼笑的样子与往常对钟可的态度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。 肖总监，到底怎么了？我有点不明白。 哎呀，你知道暗街吗？就是著名漫画家安枕的作品。 我知道，近几年很火的漫画作品。 对对对，这部作品要拍动画了。 哦， 钟可此时还不明白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 动画的制作方正在找女主的声优。 嗯， 作者安枕钦点了一个声优。 肖总监指着钟可那张不明所以然的脸说：“ 就是你。 ”什么？我？ 钟可的大脑一时还无法消化这个刚刚接收到的信息。 对呀， 可是为什么是我？ 哎呀，你问这么多干嘛？人家就是喜欢你的声音，不行吗？ 总监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便签纸。 但是啊，作者想先跟你本人见一面，你一会儿赶过去，就约在这个地方。 钟可唯唯诺诺地接过便签纸，上面写了一个地址，那是一家叫做怪咖的咖啡馆。 但是我今天我…… 钟可看了眼手里的辞职报告，准备递交给肖总监。 好了，我帮你叫的车已经停在门口了，你快过去吧。 还没等钟可说完，肖总监就焦急地催促着。 啊，那现在吗？ 哎呦，快快快快快。 肖总监甩甩手示意他快走。 这事儿成了，请你吃大餐啊，给你发奖金。加油啊，钟可。 回过神来时，载着钟可的车已经停在了怪咖的门口了。钟可推开玻璃门，这是一间布置极为简约的咖啡馆，店里似乎只有一男一女两位服务员，男服务员正在柜台内操作着咖啡机，女服务员收拾着桌上的空杯子。 你好，请问几位？ 看到有客人进门，女服务员走过来打招呼。 你好，我找人。 终可向内窥视了一眼，因为现在不是高峰时段，咖啡馆里几乎没有客人，靠窗户的一排位子全都空着，只有一个背靠着这边的人影独自坐在暗沉沉的角落里。终可向人影走去，内心略有些紧张，一切都来得太突然，从刚才听到那个惊人的消息到现在即将见到知名漫画家安枕本尊，这之间的经历就像是做梦一样。虽然中可并不怎么看漫画，但是安枕的名字他还是知道的，他的作品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。这样一位漫画大神为什么会选择默默无闻的自己当女主的声优呢？走到人影边上，钟可有些畏首畏尾地问：请问您是安枕老师吗？对方回过头看到钟可以后立即站起身，微笑并且有礼貌地打招呼： 你好，我是安枕，你是钟可吧？ 我是。 钟可点了点头。 请坐，你要喝什么？ 安枕很绅士地为钟可拉出桌子对面的椅子。 谢谢，拿铁就好。 服务员，来杯拿铁。 钟可注意到安枕喝的是一杯冰柠檬茶。下集当中，安枕向钟可提出邀请他做自己动漫女主角的配音演员，但是钟可却拒绝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无法胜任。而安枕却告诉他，他可以帮助钟可破解密室的谜团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汪涵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，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，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。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，主动减排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